挂着 挂着 过着 过着 瓜葛 瓜葛 国格 国格 挂号 挂号 国号 国号 划车 划车 火车 火车 画蛇 画蛇 火蛇 火蛇 画家 画家 货架 货架 快刷 快刷 快说 快说 滑动 滑动 活动 活动 抓住 抓住 捉住 捉住 鞋袜 鞋袜 鞋卧 鞋卧 假话 假话 假货 假货 进化 进化 进货 进货。